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55集。 高建宏将碗碗碟碟摆好，满头大汗地拎起另外一份。 还得给李寻送，我真是你们俩保姆。 虽然高建宏嘟嘟囔囔不停抱怨，但朱印很熟悉他，他能看出他现在心情不错，大概是因为他们组的成绩基本已经确定能拿一等奖。 吃点吧， 高建宏说。朱印不好服高建宏好意，拿起筷子吃东西。他边吃边问， 李寻干嘛呢？基地又接项目了？ 不知道。 高建宏耸耸肩， 跟他说话也不理人，阴阴沉沉，怪吓人的。 朱韵咬了咬塑料勺子。剩下的几天时间里，李寻像彻底蒸发了一样，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不回，一大早出门，深更半夜才回来，有时甚至都不回来。朱韵和高建宏根本见不到他人，一直到比赛前一晚，林老头叫所有学生去最后过一遍作品内容，并且提醒注意事项，李寻还是不见踪影。林老头吹胡子瞪眼， 这注意事项就是说给他听的，他还不来。 大家默默低头。 怎么回事？去哪儿了？ 林老头问高建宏和朱韵。朱韵装傻充愣，高建宏低声回答， 我们也不知道。 明天就比赛了，人还不知道去哪儿。 眼见林老头血压又有升高的架势，朱韵赶紧将茶杯递给他。 老师您喝口水。 林老头灌了几大口茶水，对高建宏说， 你准备一下，明天人还不来就换你答辩。 高建宏点头， 可以。 准备了这么久，不管是高建宏还是朱韵，对作品都已经了如指掌。林老头坐下，还忍不住低声骂， 这臭小子没一天让人省心。 朱韵在心里点头赞同，到底上哪儿去了，一不留神就失联了。决赛当天，比赛在行政楼的会展中心举行，学校为了应景拉了许多标语条幅，门口摆满鲜花和大幅海报，赞助方不放过任何打广告宣传的机会，随行数位摄影机位架得毫无死角。门口的志愿者引领参赛学生来到指定座位，赛场氛围浓厚。朱韵深吸一口气，环顾四周，工作人员穿梭在过道里，学生们三两成群，都在为等会儿的答辩做准备。李寻果然还是没来，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了。虽然李状元行事风格一向我行我素，但他答应过的事情绝对不会半路退出。朱韵知道他肯定是碰到什么事儿了。 等今天结束咱们一起去找李寻吧。 朱韵对高建宏说， 他可能是有什么急事。 嗯。 高建宏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接下来的比赛里，神情专注，朱韵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。朱韵往前面看去，不远处方志敬跟梁雨欣坐在一起，梁雨欣化了淡妆，穿着浅蓝色的裙子，陪在方志敬身边。因为不用参加比赛，他们的神色很轻松。后面有人戳了戳他，朱韵回头，徐黎娜趴在前排椅背上，左右晃头。 哎，李寻呢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奇了怪了。 朱韵忽然想起之前高建宏说过，徐黎娜找过李寻，他问道， 你之前见过他？ 前几天见过，他跟我要方志敬的作品。 朱韵微诧。 方志敬？ 徐黎娜嘟嘟嘴道， 可能是想看一下吧，虽然他们组做事是真的恶心人，但能卖专利肯定也有过人的地方，不承认不行 啊。是啊。朱韵低下头， 怎么又跟要死似的。 清朗的声音夹杂了些许鄙夷与疲惫，坐这附近的几个人刹那间都懵了。朱韵扭头看见过道里站着的人， 李寻白衬衫黑裤子，看得出来是刚刚换的。他匆匆赶来，嘴唇抿着，压着胸口轻微的起伏。他很疲惫，可这种疲惫感又让他看起来无比扎实，双脚踩在地面上，像有千钧之重。 看什么啊？ 他目光落在朱韵因惊讶睁得远溜溜的眼睛上，抬脚磕了磕朱韵的鞋。 往里去。 朱韵挪了一个空位出来，李寻坐下，高建宏道： 你可算回来了。 比赛很快正式开始，朱韵一边看着李寻，一边听着台上领导们冗长的发言。 我们的竞赛是一项公益性大学生科技活动，目的在于宣传信息安全知识，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、团队合作精神，以及扩大大学生的科学视野。 徐黎娜趴着椅背，她的答辩内容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现在一门心思扑在李寻身上，询问李寻的去向。 你玩失踪啊？这么长时间都不见人，去哪儿了？ 李寻气还没喘匀，没回答他。徐丽娜又转向朱韵。 他在学校也这样啊？ 朱韵也没回答。 谁？ 朱韵从包里抽出一瓶水递过去，李寻拧开，一口气喝了一半。领导们的发言总算结束，很快进入展示和答辩环节。高建宏转头对李寻道： 准备吧，我们排得靠前，我先过去了。 高建宏先去后台，朱韵抻脖往前看，最前面一排坐着专家组，年纪有大有小，每人面前都摆着麦克。学生上台展示结束后，便要接受专家组的提问。刚上去的几个人稍显紧张，但还是顺利完成了。台下纷纷鼓掌。身旁人动了动，朱韵转头，可能是觉得热，李寻单手解开衬衫的袖扣，解完之后又将领口的两颗也弄开。朱韵小声问： 你这些天到底干什么去了？ 掌声渐消，专家们进入短暂的讨论，马上是接下来一组。李寻起身，他面对着他，腰弯着，朱韵的角度刚好能看到领口内露出的锁骨。他在他面前脸带笑意，压低声音在他耳边说： 去干坏事了。 说完站直身体，嘴角游弯，径直走向台前。朱韵看着他的背，他金色的发，他的心又剧烈跳动起来，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预感一样。每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，脸上，头发上，目光里有震惊，有好奇，更多的是看热闹。李寻什么都没带，只有手里捏着一只小小的 U 盘，上台插入，调出一个没有题目的 PPT 出来。他双手按在演讲台上，眼神环视台下一圈，直接开口道： 很荣幸能来参加这次比赛。 李寻眉峰微挑，嘴唇亲密，字字清晰。在李寻开口说出第一个字的时候，朱韵已经察觉不对。他不敢说对李寻了如指掌，但他的性格他多少有些熟悉了。李寻对比赛的事情并不上心，虽然答应参赛，但最多也只会做好分内事。可现在台上的那个人根本不是敷衍了事的态度，但同样也不是准备心平气和答辩的态度。那种表情，那种直白的眼神，那种自疲惫的重压下破土而出的兴奋感与力量感，无一不向在场观众传达一个信息：他要挑事。 这场比赛让我见到很多优秀的人，也见到了他们的优秀作品。 声带气韵破空而来，穿透耳膜，直传中枢神经。李寻身高腿长，又搭配着那种气质和发色，本来就已经很引人注目，现在再加上台上的灯光效果，整个人的存在感像要炸开了一样。 秉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赛事精神，在我们组的作品展示之前，我想先跟大家探讨一点别的。 他话音一落，台下微微骚动，专家组的专家们相互之间茫然互视，似乎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插曲。 那个，这位同学，你…… 主持人从旁上台， 想要跟李寻讲明细则，李寻没有给他说完话的机会。 很快就结束。 那一瞬间，李寻眼神微妙转动，朝向暗处方志镜的位置，嘴角噙着冷笑。 毕竟是很简单的东西。 手指在鼠标上轻轻一敲 ，PPT 翻页。这是一份非常朴实的 PPT， 没有模板，也没有什么进入淡出的效果，白纸黑字几句话，简单到可怕。 让我们先交流一下。 李寻从兜里拿出一小块银色物体，两根修长的手指夹着。 破解某型号 U 盘加密转接口的方法，以及低成本复制该设备的三套方案。 整个会场的人齐傻五秒，然后一片哗然。台上的人则完全没有理会下面的讨论，开始有条不紊地展开思路分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